啦啦啦， 伙伴们尽力转呀转一圈，高高举起手，跟小熊说 good night， 小熊睡着了，小熊睡着了。起手